追踪环球市场大鳄，紧贴各类资产价格走势。大白鲨 Jack 星期日晚转播大鳄。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，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。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，以股为鉴。星期二晚，今日讲故仔。 好啦，翻嚟第二节啦吓，咁啊，嘥少少时间，即系多谢翻各位付费会员啦，因为苏花反应都非常之好。 系， 咁啊，继续好啦，希望吓。咁、我同阿大师都夹紧，即系喺十一月嘅时候啦，即系唔知几时吓，即系唔系。即係暫時都仲係開空頭支票啦。想搞個一個小型啲嘅 seminar 或者一個 course 咁樣啦，咁啊講一講嗰個市況嘅。咁但係都要夾嗰個市況嘅，因為市況越動盪啊，越需要呢啲咁嘅慰藉人心嘅活動啦。咁啊，即係俾翻啲收費嘅會員嘅嚇。即係收咗錢嗰啲啊，嗰啲 member 啦嚇，叫 member 啦，咁啊應該係即係可能會免費啦，睇下個場地係點樣啦， 係啦，安排中、 安排啦，因為即係始終個成本我哋未必下下都可以孭得起啊嚇，咁另外就多謝 Facebook group 嗰啲朋友啦 ，Wake Up Finance 嗰邊啦，亦都開咗啦，好順利啦咁樣。咁亦都有啲朋友問，即係自己有嗰邊會唔會忽略咗啊？咁啊，應該都唔會忽略嘅。咁但係即係無論如何都會有啲心理陰影㗎啦。即係話就話唔會忽略嘅，點都會忽略咗少少嘅嚇。 好係係。 咁啊，冇理由嗰啲人哋即係俾咗做 member 嗰啲，即係同嗰啲冇俾嗰啲人佢差唔多啦。咁同埋即係 Josh 個原意都係member 嗰啲係肯俾錢嘅，咁你應該係一啲。我唔可以話你哋係無間道或者厭仔啦，應該少啲呢啲啦，咁可以放膽啲啦，咁所以講得會比較相對比較放膽啲。但放膽唔代表會贏錢啊，大家要明白呢個道理嚇、因為即係譬如係上個禮拜，即係再上個禮拜講就一二三七嘅，美麗中國嘅美麗家園，美麗家園嘅，咁呢隻嘢咧就其實就唔係。秘密嚟㗎啦，即係其實出面已經唱得好行㗎啦，美麗家園，因為佢就同呢個嘅566呢，漢能太陽能呢，冇記錯個名嘅話，就有啲合作，咁啲合作啊，即係其實就好鬼，大家一定諗到㗎啦，漢能太陽能啊，做啲太陽能啦，家居太陽能啦，咁啊美麗家園啊，顧名思義係做啲房地產啦，咁啊即係啲家居太陽能擺落去嗰啲房地產， 即係間房可以太陽能發電嗰啲啦。 係啦，因為漢能太陽能咧就做咗一樣嘢，其實佢嗰個漢能太陽能嗰個 technology 個 know how 咧就唔強嘅，其實即係老老實實。佢只係喺歐洲，應該仲係就喺英國嗰度咧，佢有一啲嘅家居太陽能嘅設施，咁啊擺咗喺英國嘅宜家家私 IKEA 嗰度賣嘅。 係 咁啊，反應都佢就講啦，可能太陽能講咧，反應就好好。咁但係何謂好好嘅啫？咁啊，一日可能係賣緊一套兩套啊咁樣啦。即係你香港你見唔到呢啲啦，你唔會喺銅鑼灣而家嗰度見到有個太陽能嘅設備啊，俾你成間屋咁用啊。因為歐洲嗰邊係多啲 house 咁樣啦。咁啊，嗰啲係一台咁啊，佢幫你做埋嗰個嘅分期付款嘅。咁啊，一台我記得我問嗰陣時，佢話大概五六十萬嘅港紙。咁啊，即係但係對於歐洲人嚟講，佢係唔會計嗰、那個，佢哋係唔會好計嗰個 cost 嘅。即係你嗱，如果 Kelvin 你買，你會話哦，你我買咗譬如五十萬買一台嘢，我每個月電費咧會慳500蚊。即係話我要收返呢台嘢個成本呢，要計返幾年幾月幾日啦咁樣。即係歐洲人就唔會話咁 care 呢條數點計，佢會覺得就係話為環保為呢個地球出一分力呢，佢都覺得真係 very good 嘅。嗰幾十萬即係值得使嘅。咁所以而家佢哋即係佢兩間公司就好可能呢，就將呢啲個 concept 呢就通過美麗家園呢就擺佢哋啲樓盤嗰度嘅，咁所以就話，會炒上去2蚊咁樣，即係你打個七折啦，咁都過四啦，係嘛？咁上兩個禮拜講完之後咧，佢呢只嘢就失驚無神咧，就衝到上去9.1蚊嘅， 啊、由嗰陣時爆牛靚子咁、啊、有啲網友係賺咗錢嘅，咁但係跟住就可能係無以為繼，或者個市就撲咗落嚟啦。今日應該係收爆牛幾啊？ 係爆牛半。 嚇、啊、爆牛半啦。嚇、啊、咁你話嗰、那個佢哋後邊嗰班人會唔會繼續踢上$2咧？我唔敢答你啊，因為嗰班咧。而家嗰個莊呢係咪以前個莊呢我都唔敢，我唔 sure。如果係以前個莊嘅話呢，就呢隻股呢真係掂到碰也不能碰嘅。 簡直係 咩係啦，就碰都不能碰。咁但係嗰陣時佢同我講，即係個零禮拜兩個禮拜前佢同我講就話，哎呀唔關嗰個班事㗎啦，嗰班啲事甩曬出嚟，我哋收曬啦，哔哩吧啦咁樣。而家我哋搞咧有曬錢 back up 噶啦，放心啦。咁但係係咪叫放心，我係唔知嘅。 因為每次都係咁講嘅。 係啦，因為每次個個都係咁講嘅。 係啦。 咁啊，即係一出事嘅時候，佢都會都照樣都係咁講。哎呀，唔關事嘅，哔哩吧啦。咁啊，所以呢只嘢就炒味係會相對比較濃啲。因為美麗家園，你冇聽個名好美麗得㗎，大佬啊！呢只股啊，哇，真係啊一聲啊！咁啊，所以即係小心啲啦嚇。咁啊，但係可以 有咩風險 咧？可以講俾你聽，就係話咧，喺國內裏邊咧，家用嘅一啲嘅新能源設備咧，係經過四中全會之後咧，應該係會過多3-4個月咧，會有雨後春筍咁樣走出嚟嘅。 嗯， 係會好激咁樣走出嚟嘅，因為。是幾 promo 呢樣嘢，家用嘅新能源啊，即係包括太陽能啊、風電啊嗰啲咁樣。但香港呢樣嘢唔係好 work 嘅，大陸就會 work 啲。咁啊，所以有冇得炒唔知，係咁因為四中全會咧就落墨就好多喺個以法治國嗰度。 冇錯。 大家個期望性咧就唔係話好喺經濟議題嗰度，就係、是、周永康嗰度。 係、 咁但係兩樣嘢都 冇乜點。 即以法治講好多啦，周永康啊、曾慶紅嗰啲就冇乜點講過嘅，嚇咁啊，即係呢啲政治嘅嘢就唔喺度講太多啦，因為你冇得估噶啦，亦都冇得講噶啦，即係正如而家嗰個雨傘運動，究竟你話係咪光派對雜派咁樣喺度打咧？即係我對呢方面嘅陰謀論，我都覺得即係。有一定存疑啦。 唔係，聽可以聽下呢個北上嘅。 係啦係啦，你可以聽下北上。 阿 Jacky 就話呢個係其實係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㗎啦。 係，即係你冇得估嘅呢啲嘢嚇。咁佢哋即係對於即係香港嗰個態度係點樣啊？會唔會隨住今次運動而有改變啊？點估啊，大佬？即係唔係話你唔係佢肚裏邊嗰條蟲啦？就算你係佢真係肚裏邊嗰條蟲，你都唔知佢喺度諗緊啲咩㗎？天才係咪先？嚇咁啊，所以就呢啲冇得估㗎啦。 補充啲就係、是、好似改咗名喎，而家叫我見出個名係漢能博發電喎。我都記得之前係、我都記得之前係太陽能。 漢能係啊，博發電。 冇乜留意過。咁啊，仲有就因為你去扯到呢度啦，我輕輕帶多少少 regular financial 度啦。 好啊， 咁因為就都同啲網友講嗱，因為其實就未正式收費嘅。 係。 OK， 咁啊原因之前都有出個 post 都講過下啦，咁樣咁啊幾個原因啦，未正式收費，咁但係各位網友咧就係唔會影響，因為就正式收即係會期咧，一年會期咧將會由正式收費先開始計嘅，所以唔使擔心。同第二樣嘢其實著數咗，點解咧？都幾估唔到，就要多謝就咁踴躍去入嗰個 Facebook group 啊。 係啦 係啦。咁有啲網友咧就係未話好純熟，咁其實就唔緊要啦。咁亦都係因為咁咧，我哋想你哋純熟曬咧先正式開始咧，咁亦都。亦即係而家亦都鬆動翻啲少少時間，咁但係咧都提醒翻啲咧就小心個 password 啦。OK， 咁因為始終個 Facebook group 咧，我哋都係嚇裏邊即係雖然不能夠話有啲咩機密，但係都傾得幾興高采烈。咁啊，仲有咧就係、除咗即係唔好話阿耀尊講會唔會話兩個 group 即係同自己有啊審大師個 group 有啲咩唔同咧？就係、是、你個人主持人數咧都好唔同，因為咧就係耀尊大師啊、嬉笑敏感都喺曬 group 裏邊咧，係相當熱鬧下。 咁啊會熱鬧啲。 係啦，係啦。 咁你可以隨便發問啦。 係啊， 但係我哋亦都未必係隨便會答嘅。 冇錯，我哋都唔係咁隨便嘅人。 因為咧，即係有時候我係睇到啲問題。咁就，但係如果我用手機去答咧，寫咁多嘢咧，寫到手指好痛啊！ 係， 即係真係病態嚟嘅，用手指寫字喺手機嗰度。 係。 咁所以我通常都會等到翻公司咧，我就先會打嘅。 都唔夠。 咁啊，但係翻到公司我又唔記得咗。 唔緊要。 就算記得咗啦，又揾唔翻你個 point。而家你哋可以補位嘛？譬如大師嗰啲大師答有啲嚟答話咁樣。 係啦係啦係啦，大家即係總之我哋係唔會夾埋俾個方向啦，即係唔會夾定咗。下個禮拜一定要睇升，一個要睇跌，又唔係嘅。咁啊，佢有佢哋嘅意見，我哋有我哋嘅意見。咁啊，但係即係網友們有自己嘅意見啦。咁啊，冇緊要嘅， 大家 open mind， OK 嚇、嗯啊，炒唔炒隨得你嘅。呢、這個時候即係我都係咁講噶，其實打從呢個嘅9月28號開始到而家都話，即係你要炒嘅，你要面對嘅係好多不明朗嘅嘢，你要炒嘅，你要面對嘅係好多好迷令你好迷茫嘅因素，你唔知道點樣判別啲因素係會升唔跌啦，會升幾多跌幾多啊，會升幾耐會跌幾耐，你係判別唔到噶啦。呢樣嘢係非常之咁正常嘅事嚟嘅。即係如果你話哇，我知道曬噶啦，啊嚟緊嗰個運動即係雨傘運動會點樣點樣會點樣影響個市咧，嘥氣咧，冇人真係冇人可以估到嘅。 嗯 估到我真係話你叻嚇，咁至於成個大市嚟睇咧，我覺得個形勢係會而家踏將會踏入11月啦。 係喎，哇！呢、這個十月都算係非典型嘅十月啦。 非典型十月啦，真係。你話係咪股災咧？災災地啦。但係即係個事件就幾災嘅，係但係個指數咧災災地又唔係話好災， 戴咗個面具， 係啦。咁你話係咪十一月，正如上一節咁講，先至啲大藍籌先至肯俾你 free fall 咁樣殺落去咧？ 係 有冇咁嘅機會咧？ 就梗有嘅， 我真係唔敢講嘅啫，我真係唔敢講，唔係話想戴頭盔嘅，而係真係冇得估， 難以判斷 啊！因為而家嗰個雨傘運動最後個一日每日嘅發展會係點樣呢、 嗯、 有冇啲變數走出嚟呢你係真係冇人會知。 咁你講咁耐都仲係講緊香港同埋內地咗，你都未計外圍喎。 未計外圍。 哇！外圍都冇以為簡單喎、啊，大佬。 係啊，你話 外圍都好難估啊。 你話美國？ 係啦， 美國喎、啊啊，哇！ 伊拉克係咪先？ 嚇、啊！你如果你而家美國？加息唔加息， 又係啦，係啦，呢方面又是 又係有排你煩嘅。 係啊，美元啊，又升又跌。 嗱，十月就一定唔會加啦，預咗啦。 嗯， 十一月會唔會咧？ 同埋而家都唔係催佢幾時加，根本就係即係唔係而家唔係用佢真係幾時落實去喘嘛，而係嗰啲會唔會加，會唔會提早延遲都可以炒一輪嘅。 係啊，你真係其實嗰個難度係相對係高嘅。 嗯。 嚇、啊，咁最慘就係 A 股都叫生性， 係， 但港股又唔跟，唉，嗰下令人懊惱啊！ 港股係好獨立而家， 唉，獨立得嚟咧，佢又 成長啦， 佢又有啲頑皮，頑皮得嚟咧，你又捉唔到佢個眼神，唔知望左定望右而家，唉，吹到漲啊！嚇、 嗯， 咁啊，所以真係嗱，唔炒冇問題嘅，嚇、 嗯， 你淨係 join 個 member， 但係唔炒咧係冇問題嘅呢、這個時候，我覺得係完全係合理嘅。你嚟緊亦都你亦都應該會見到個成交咧係咁縮下縮下嘅，嚇、 嗯， 而家縮下縮下，因為 大家都不確定，唔知點做。 係啦，嗱，有幾隻。有啲股你一定要及住，唔係叫你買，係你要及住。 留意住， 就包括一啲 AH 股大差價股，俾人炒到犀利啊！譬如啲落木啊，唔係落玻璃啊，42號仔啊，呢啲咁嘅嘢咧，你要及住啦。即係個股價咧會變化大咧，就係、是、話表示緊啲滬港通嗰啲消息咧，可能又喺度暗砍喺度傳緊啊咁樣嘅。咁呢啲你又要及住。大藍籌你冇辦法，你一定要望住啊！大藍籌。咁如果你想 play safe 少少，你或者可以跟大師嗰隻買下啲平保啊，嗰啲跌佢會跟個市跌，但未必會跌得好傷。 即係唔會心驚膽跳。 係啦，唔會心驚膽。即係當然你話跌個市會跌五六千點，咪另作別論啦 嚇。 咁啊冇得講啊。 係 咁啊，但係如果你話個市跌緊，都係喺啲關鍵位都會停，即係譬如恆指嘅22,600啊呢啲位都會肯停嘅話咧，呢啲不失。唯一啲比較 play safe 嘅遊戲嚟嘅， 有得攻有得守。 係啦，因為本來今日係應該順理成章咧講多啲即係四中全會裏面一啲嘅 message， 但可惜個四中全會咧， 係 哇真係留過阿林鄭月娥講嘢，即係個四中全會好似林鄭月娥同阿許 Sir 講緊咁樣， 許 Sir 好少啲。 即喺度 recap 緊啲嘢咯， 係 嚇，咁啊依法治國亦都一如所料啦， 冇概念，冇概念炒，冇乜嘢可以炒到啦，係嘛大佬？ 我跟住，因為我上個禮拜唔喺香港啦，我亦都上唔到網啦，即係非常之遺憾地，我上翻個 WiFi 上到彎曬咁滯，所以成個禮拜我係與世隔絕啊。係咁啊，因為去到馬來西亞，去到新加坡都有好兩個水上樂園啊 ，water park 啊。 係。 咁啊幾好玩嘅， 係 嗰啲 water park 真係嘅，即係因為可能香港個海洋公園冇咗個水上樂園好多年啦， 我好耐冇去喎。 你都未出世添啊， 冇乜印象喎、 啊。我諗你嗰陣時有水上樂園，你都真係冇乜印象。 冇乜印象，冇印象。 你有印象嗰陣時候，佢已經接咗啦。 哦。 咁啊，所以就幾好玩咁啊。水上樂園冇辦法上到 WiFi 啦。 係。 咁啊，度度都我都冇辦法上到 WiFi 去新加坡嘅時候。 係、 啊。因為你知道新加坡雖然係一個好好美麗、啊、香港人好向往嘅國家，好恨移民去一個國家。但我每次去新加坡，我都非常之憎呢個地方，我憎到佢入心入肺，真係 話 好鬼憎啊！真係，佢嗰個新加坡嗰個動物園咧，嗰啲長頸鹿越嚟越少啊！唔知係咪大陸人去得多咧，當野味咁樣食埋啫，得個三隻長頸鹿， 咁就太渣啦！比我國強大嘅長龍， 嗰啲長龍，哇，一個位都三十隻啦， 三個頭都有啊！ 真係三十隻一堆嘅長頸鹿，佢係基本嘢嚟噶嘛，大佬， 就基本功啦。 得三隻，一串大笨象得個幾隻？ 唉， 我哋大陸啲大笨象， 係啊， 多到你暈啦、啊，垃圾嚟啊！ 係啦， 咁啊好貴，新加坡係好貴， 嗯、 但係咪話新加坡其實個民怨係增加緊嘅？ 嗯， 個民怨係增加緊，但係你知道新加坡？同香港差唔多，民怨係冇乜地方可以疏導到嘅。 係 啊，新加坡更加啦， 而家 香港都識得搞下上下街啊。 係 嚇、啊，新加坡更加冇。而新加坡嘅民怨係來自邊度咧？ 邊度咧？ 好簡單嘅啫喎。 經濟民主。 經濟佢嗱，新加坡係一個嗱，其實新加坡好奇怪嘅國家，因為我幾熟新加坡，住過一排。 啊。 佢係唔係好承認自己一個島國嘅。就係，但係台灣就好承認，好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島國噶嘛，因為話曬一個國啊嘛。 係 嚇，咁但係新加坡咧，其實從來都唔肯認自己島國咁滯。但係佢地理環境上面，佢即係個島仔嚟嘅啫嘛。 嗯嚇， 咁佢個問題咩咧？咪大陸人咯。 哦，咪、okay, 大陸人咯。本來佢哋係想將啲國內嘅同胞遊客就圍住喺聖淘沙度，有賭場，有嘢玩，又有剩。咁但係 呢個諗， 即係同啲新加坡啲。當地啲人都講佢就話唔得啦，圍唔住喺嗰度啊，佢衝出聖淘沙啦，衝出去 East Coast 上面食海鮮啊，食、 哦、 到啲嘢貴曬啦， 咁啊大鑊，咁啊本身都好貴啦，大佬。 咁個聖淘沙咧，即係譬如我對上一次去新加坡咧，大概兩年前，年幾前左緊啦，好簡單。喺聖淘沙裏邊咧 ，Universal Studio 啦 ，Water Park 啦，嗰、那個嘅水族館啦。好多嘢，嗰幾間酒店啊 ，Hard Rock 酒店啊 ，Festive 酒店啊，好集中一個位嘅，賭場都好集中一個位。 係 年幾前去嘅，好多嘢都啱啱開或者啱啱 set up 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嘅禁煙嗰個情況咧係好 strict 嘅。 哦， 好 strict 嘅。啊，你要知道垃圾桶 係 其實唔係煙灰盅嚟噶嘛。 係 嚇。香港就唔同啦，香港嘅垃圾桶上面有个烟灰盅， 冇错。 但系新加坡嘅垃圾桶其实上面嘅位系唔系烟灰盅嚟噶嘛？ 斋垃圾嘅啫，大佬。 真垃圾桶系真系垃圾桶嚟噶嘛？ 系。 但系今次见到已经系完全唔同晒，喺垃圾桶上面好多烟头都笃咗喺度噶啦， 守唔住啦， 守唔住，垃圾桶又沦陷咗啦。 系。 咁所以对于新加坡人嚟讲，佢都觉得就系话，哎呀，啲国内人再系咁样嚟嘅话咧，成个圣淘沙咧即系割让咗咁滞啊。 嗯。 因为。已經係太多國語啦， 係， 同埋廣東話啦，嚇、啊，聖淘沙你講英文咧，你直頭係變成一個另二類嘅物體咁滯，嚇、啊，咁啊，所以就喺新加坡嗰幾日就好貴， 係， 啲嘢真係貴，人多， 嗯， 但係當然唔夠大陸咁多啦， 但係唔係你講人多即係話好多內地嘅旅客。 好多內地嘅旅客，嗱、嗯、年幾嘅前嘅時候咧，我去呢個嘅新加坡環球影城咧，都多旅客，但係係多呢個嘅印度啊或者東南亞旅客嘅， 係 嚇、啊、日本人都多嘅嗰陣時，但係今次去咧就真係國內多咯， 超多， 真係超多。 咁你冇訂去啊嘛，你冇得地方去啊嘛， 咁又 去到滿曬， 咁又係， 係啊， 咁啊，所以即係好多人都向往嘅新加坡，其實反為嚟講，我真係非常之非常之討厭。 不過你講嗰啲賭過立立，哇！即係今日又跌過啊，真係 散硬啦，賭股，即係講真啦，十月。 十月嗰個博彩收益直頭 low IC 啦，你點博啊？係咪先？你而家講緊你依法治國，你全部啲稍為有錢可以去貴賓廳裏面賭嗰啲，唔會有人同你入去片㗎啦。而家係咁都係嗰句啦。你要賭澳門股，你去到十一月先算啦。年底前好有即頗有機會啦，唔敢講好有機會，頗有機會咧有領導人會落澳門裏面派糖嘅。 哦 ，OK、啊。 而呢個派糖咧，好可能即唔係話現兜兜派錢啊，好可能派嘅糖咧就係話嗰個嘅拱北關。 嗯。 可能24小時通關 ，OK 嚇，咁啊，即係大家都覺得哇，24小時通關啲國內人咧就會衝曬入嚟賭啦，哇，賭到 有冇咁趕啊？差咁遠啊！ 心理上又開心好多嘅，嚇、哦，咁啊有依個咁嘅機會嘅，但係我正如咁講話，頗有機會會有領導人訪問澳門，而家會唔會有變數咧？就唔知，因為香港始終個情況對於佢哋嚟講都係粒粒亂， 係 嚇，咁啊，所以即係可能會有啲變數都唔定，可能去到譬如下年啊先至，因為拱北通關又唔係咁急㗎嘛，大佬呢樣嘢， 咪咯 嚇，咁啊，所以就留意一下啦，你都唔好買住啦澳門股，譬如銀河嗰啲唔落佢45蚊留下，我真係完全冇興趣啦，老實實嚇，咁啊其他即係喺四中全會裏邊基本上冇咩一啲嘅。可以令到個股市會喐， 就到咯，45蚊 就到嘅，就兩三蚊嘅啫，係隨時嘅啫。咁啊，冇咩嘢令到個股市會喐，或者冇咩嘅 related 相關嘅議題。 係啊， 你可以俾我哋去發揮一下。 即係以往咧，十月附近嗰啲概念咧，譬如你頭先講起個十月嗰啲，通常即係呢排嗰啲數字嘛，即係譬如我立嗰啲黃金週嗰啲咧，銷售額嗰啲咧，好搞笑嘅，即係咧咪。即係你感覺到又係有好種好立場預期，就話要想講到黃金週有幾個成個十月個銷售有幾差得咁差，幾受影響，又唔係好。 你講香港 係啊， 又唔係好差喎。 係啦、啊，係啦、啊。 咁其實今依排都有唔少人問咧，就係、是、大家樂㗎。 啊， 因為大家樂嘅股價跌咗落嚟，就3-4-1。 係 嚇，咁好多人問喂，其實會唔會有影響㗎？其實如果你話啟睇呢個今次嘅佔中或者雨傘運動。對於大家樂個銷售嚟講， 大贏家 就我唔感覺大贏家，但一定唔會差得去邊咯，即係一定唔會差得去邊嘅。其實就唔關事啦，大佬，大家心知肚明，做香港人幾廿年係咪啊？ 係 嚇，因為香港啲快餐行業咧係非常之奇怪。如果你計稻香都係一個快餐行業嘅話咧，即係雖則我真係覺得稻香係快餐。佢啲稻香魚港啊，即係做稻香嗰啲打邊爐嗰啲，覺得好鬼快餐。 喂，你大家樂打，你有冇去過大家樂打邊爐啊？ 有，我以前成日去 嘅。系啊，好劲，我觉得。 好劲噶，真 系。我觉得香港啲零食物真系好犀利，即系。 你谂下，香港人系好奇怪。嗰阵时稻香未上市咧、啊，都颇长时期年前噶啦。曾经系稻香个鱼缸咧，系搵个霍乱菌。 咦？ 你知唔知啊？ 几耐之前啊？ 都好多年前嘅，都应该有10年8年前嘅，系搵个霍乱菌嘅。嗰阵时稻香啱啱起嘅时候咧。成日都揾唔到位㗎嘛， 係 哇！你真係 book 個7點咧，佢9點先俾到張位你㗎嘛。 哇！身份象徵 嗰陣時，佢呢個嘅佢發現咗有霍亂菌嘅時候，我諗住哇，稻香你仲唔 PK 咁似霍亂喎？食肆有霍亂菌揾到，基本上係輸啊呆喎。諗住終於可以食到稻香啦，我終於食到啦。 係 即係遲咗幾日啫嘛，又爆過。 唔就好似中完福，唔係中咗，即係呢個核洩漏之後，你睇香港嗰啲壽司鋪， 就係、 是、 啦， 就係噶啦，係啦， 就係、是、exactly 嘅啫。咁啊，所以即係你話對於啲快餐業嚟講，其實冇乜影響嘅。對於金普六福都唔敢亂講嘢啦，都話自己今次黃金週嗰個 turnover 升咗3% 啦。 咁犀利？ 係啊。 係咩？我咦？ 升㗎，佢話佢升啦。 哇！ 即係講，即係老老實實咁，佢可能喺度。扮大哥啦， 係、 啊、喂，你哋全部跌嘅，我話我自己升咁樣都有可能。 我諗唔會咯，呢、這個事實。 咁、啊、但係你話係咪即係好影響零售業咧？就未必。咁、你話國內嗰個黃金週咧，個整體個零售業咧都係 O K 嘅數法。 國內唔會有影響啦。 但係就打到好散嘅。 係。 就打散咗。 點解打到好散？ 因為咧。嗱，你何謂嗱？譬如咁講講啲 A 股嗰啲旅遊股啦。咁啊，對於香港人嚟講，旅遊股咧。就真係一隻中旅， 係 同埋得隻酒店嗰只乜鬼嘢啊？ 死啦！ 咩？你喺香港咩乜大酒店嗰間？ 唔係，做大陸嗰間酒店，錦江。 係啦係啦，咁乜港大酒店啊？係嘛？ 唔係嗰間大酒店係講緊 唔係叫錦江大，咩事啊？ 錦江，錦江係另一間啦。 係 香港大酒店係另一間45啊嘛。 唔係，我話錦江佢個股份咪叫錦江大酒店，是但啦，是但啦。 錦江佢唔係叫大酒店嘅。錦江是做啲廉價酒店嘅，以前佢點咁講自己叫大酒店？ 錦江大酒店 169啊嘛，嗰站啊嘛，168唔係169，168啊嘛，二六八咧，268好似係。 你講住先。 嚇，咁啊打散咗意思咧，就係話咧，係一啲嘅，而家講 A 股啊嚇，係啲旅遊景點嗰個門票咧就貴得好緊要啊，咁啊所以就令到成條數係大咗。但係咧，你細分翻落去其他嗰啲咧，其實就冇乜點增長嘅。國內嘅旅遊概念股咧，其實係比較細分，你包括酒店，包括景點，包括呢個嘅線上旅遊，包括呢個嘅餐飲，包括呢個嘅交通，數埋有大概嘅五類咁樣啦。每類都對於黃金周咧有唔同嘅 sensitivity 嘅，唔同嘅敏感度，亦都有唔同嘅嗰個生態。嗱，譬如你旅酒店為例啦，酒店係最慘嘅。 點解咧？ 黃金周得一個禮拜，係酒店嗰禮拜會敷，你可以嗌到貴嘅價。咁但係另外嗰360幾日咧，350幾日咧，你係冇得嗌價嘅。係啊，咁啊撳住你。啲競爭撳住嚟搶嘅，咁所以旅遊股咧係冇賺嘅，即係冇增長嘅，即係唔係所謂酒店股啊，係冇乜增長嘅。譬如你以錦江為例，錦江掉咗好多錢落去呢、這個做呢個嘅四星五星級嘅，錦江嘅開頭咧做廉價酒店嘅背包酒店。咁但係跟住上咗市之後，發覺喂你做啲廉價酒店唔夠卡士啊，大佬啊，所以就走四星五星級嘅。咁但係你走四星五星級咧，你確實你又唔夠一啲嘅過江龍打嘅 外資嗰啲啦， 外資打嘅真係唔夠嘅。咁啊，所以嚟講咧，佢亦都係想變係成為一間上市公司之後咧，佢亦都唔敢用一啲嘅喇喳手段。即係其實國內有好多喇喳酒店，有好多喇喳手段。即係譬如阿 Kelvin， 你係一間國際知名品牌嘅酒店，係咁、啊、我係國內嘅，咁我話誒，你想唔想入大陸市場啊？咁你實想嘅，實流口水嘅、你又唔識、啊、地，你又攞唔到酒店，你又唔知點搞、啊，我係 joint venture， 跟住我係國內嗰 part 咧，我就踢你走嘅。 哎，好多 啊，好多嘅。 所以咧，我之前我都問過，因為我都唔熟噶嘛，我就咦明唔明點解你譬如你 book 嗰時係嗰個名？点去到？咦，唔系啊，但系入去 Holiday Inn 就系一个最好嘅例子啦。Holiday Inn 话晒都系呢个嘅 国际 品牌，但系入到大陆咧，全部弯晒，俾大陆 partner 踢走晒。 系， 但系你锦江咧，你作为上市公司咧，系你又唔敢咁做噶嘛？ 2006锦江酒店啊，我记错，因为佢里边有好多叫锦江大酒店咁样嘅。 系啦。你係上市公司，你又唔敢去踢走呢啲咁嘅國際連鎖式酒店，你又唯有即係同佢 joint venture， 咁佢又錦江又係上市公司，佢又唔至於 joint venture， 嚇、啊、佢又想自己搞咧，搞到彎彎地嘅，嚇、啊、又唔係好得嘅，酒店股其實國內酒店咁冇乜邊間得，嗱、你酒店股數落去景點股， 係嚇、啊、景點股真係唔識喎， 景點股就好多嘅，嚇、啊、即係景點股嘅意思就係話咧，你收個景點嘅門票啊， 咁都上咗市。 想到啲迪士尼都係叫景點股㗎、啊，如果係嘅話， 迪士尼掛迪士尼咁行。 不過嗰啲迪士尼嗰啲又要為直夾硬整入米奇老鼠類啫，國內啲景點佢即係睇個山。 係咯。 嚇、啊，咁依啲咧又係彎嘅。嗱、啊，黃金周也好，或者非黃金周嗰啲時間又好啦，嗰啲景點股 O K 嘅，多人嘅，因為13億人得睇嚿石啊嘛。大佬啊，嗰嚿石得獨一無二啊嘛。係。個個牌都去睇，但係而家呢啲咁嘅景點股咧，中國旅遊局咧似乎係有機會咧係限制個門票個上限啊。 哦。 因為你太多巧立名目嘅景點啊。 係。 因為你對住啲外省嘅遊客，你唔知啊嘛，你話嗰嚿石係龍王石都得㗎啦。其實一嚿石嘅啫嘛，但你收幾百蚊喎睇嗰嚿石喎，跟住個個人都去排隊喎。啊，咁就話有啲巧立名目，咁所以啲景點咧可能有門票嘅上限。咁啊，對佢哋一定會有影響嘅呢啲嚇，咁啊要小心。你又數落去啦，景點。 喂，你講嗰啲係咪即係啲你講 A 股咪嘅主 ？A 股 長白山啊， 嗰 嗰唔係長白山，死啦，峨眉山啊嗰一類咁嘅東西啦。 OK OK OK。 咁另一種就係呢個在線旅遊啦。 嗯、 在線旅遊有幾種嘅，第一種咧就係話，即係譬如你嘅攜程嗰啲啊，牛最熟啦，阿迪你都熟啦，攜程嗰啲啊，網上買機票啊，網上訂酒店啊，嗰啲係最興噶啦。 嗯， 嗰啲最興啊，因為你拍埋個互聯網三個字啊嘛。咁有啲直頭係做埋啲 duty free 嘅。吓，开埋 duty free shop 嘅，吓，而家佢哋就扩展埋咧，就好似有少少行行 cup mat 咁嘅感觉啦， 嗯、 即系专做啲贵宾客， 系， 吓，你十万八万蚊，唉，我搵个人带你去游下法国，游去欧洲旅行，咁十万八万讲一日啦吓，吓，即系做紧呢啲嘅旅行团嘅高级旅行团嘅生意，咁所以就炒黄金周嘅股咧，呢类系比较吃香啲， 嗯， 咁啊餐饮业咧。OK， 但係唔算好吃香，因為餐飲業咧得個逼字，嚇每樣餐飲業都加價㗎啦，就加到你爆燈㗎啦。但係咧 per head 嘅消費咧，嗱因為餐飲業咧你要計一條數咧，你唔似香港，香港你真係淨係可以計 per head， 你大陸裏邊咧你要計 per 人頭嗰個消費，同埋佢哋嗰個 duration 嘅。 嗯， 点解喺嗰个嘅黄金周里边咧，冇乜 better off 嘅原因就系话咧，系 Kelvin， 你去上海旅行， 嗯， 你系你 消费， 你梗系食啲贵嘢啦，系嘛，咁啊去开旅行， 整两只蟹先啦， 三五七只蟹紧要噶啦， 要 好啦，你本来食嗰三五七只死人烂鬼蟹，你可能我计你两个钟你食完啦，系嘛，你连皮拆骨，你食埋啲壳两个钟够啦， 系， 咁但系咧。而家嘅其實過咗幾次黃金周咧，啲餐飲業啲高級啲嘅餐飲業都發覺就係話咧，個 duration 咧個客內嘅 duration 咧係長咗嘅。點解咧？我本來預你兩個鐘食三隻蟹， 嗯， 兩個鐘之後咧第二彎第二台客入嚟㗎啦， 係做咗轉。 你而家你食咗五個鐘，因為點解咧？你因為發覺你想行食完之後出去個景點咧爆曬。 吓、啊！ 咁你又同你女朋友或者同你阿妈讲就系话， 唯有坐一阵啦， 坐多三粒钟，一坐就坐。 样样啊， 系啊，佢、哦、就冇咗第二台客咯。 O K O K， 所以佢咪要收贵啲，本来只蟹五万蚊，而家收系八蚊， 嗯， 就咁、是、样啦。 咁但其实出嚟个总嘅销售就未必有咩帮助嘅。 系啦、啊，就冇乜特别 better off、嗯。最好嘅 better off 就系话咧，我收贵你。你食完酒，第二台客入嚟；食完酒，第三台客入嚟，咁就轮一路转咧就掂晒啦。但系你呢台客咧入咗嚟，你发觉出边条路塞到冚，你唔肯食，走翻出去，咁啊濑嘢啦。吓，咁啊，所以其实嗱，交通亦都系你黄唔黄金周交通，你都逼到爆啦。你睇相都知噶啦，吓啲、啊、公路都唔系路嚟嘅。吓、啊，其实中港应该发明啲车咧， 飞啊！ 唔係飛冇用嘅，飛咪死得人多。發明啲車嘅車頂咧，係一條路啊，即係好多架車拍埋咧， 都係上 去個車頂咧，就可以撳個掣咧，就變 一條路， 一條路。咁、哦、另外啲車就可以喺個車頂上面行。 哦， 呢個發明真係簡直諾貝爾啊，大佬。 係。 咁啊，所以成個旅遊板塊裏邊咧，係唯獨是可以賺到比較好啲咧，就真係唯獨是在線旅遊嘅啫。其他嗰啲都唔係太 咁、嗯，其實即係都係啲互聯網相關啲啦，即係高速發展啲啦、 啊。你景點股 OK， 景點股 OK， 但係景點股你個風險就係嚟緊佢真係可能限制個景點收費。 唔係我從一個即係香港假設啊，即係我哋而家又去翻滬港通嘛，即係假設呢個係香港投資者，你又想搵啲 A 股香港冇得買嘢玩下嘅，你話啊旅遊股睇下先咁，你景點股大鑊，即係你要。長時間留意住呢個景點㗎啦， 景點股大陸都好多㗎， 係多，但我話你點樣你點樣去總貨？你除非你夠唔夠去下咁樣，跟住 我唔使，唔使。你嗰啲咩？譬如啲錢塘睇嗰啲潮汐嗰個咧， 啊， 嗰、那個景點咪即係世界聞名啊嘛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好似嗰個潮汐一年一次啊， 嚇、 啊，就咁樣跟住唔知咩水搭咩水咁樣㗎嘛， 即係一年查一次，即 係咁上下啦， 哦， 咁、啊、嗰、那個。嗰、那個啲人海仲多過潮噶嘛？ 係，唔係？但你股價理論上已經反映咗噶嘛？即係你唔識點炒噶嘛？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咁咪、啊、你博佢加價咯，因為今年又加得好犀利。 O、okay、K。 真係講真係有嚿石喺北京，好似有嚿石嘅二百幾蚊睇一次。 哇！呢、這、嚿、個、堅喎。 嗰嚿石真係一嚿石嚟嘅啫喎。 係。咁我睇施醫生。 但係就係話俾人聽，嗰嚿石唔知唔講，我唔記得咗係乜鬼嘢石啊。 哦。 因為你譬如你去到北京，你去到北京，你諗住 例牌啦，又係嗰啲。 黃金周去北京，你發覺。你 plan 定個行程，梗係長城啊！ 行啊，長城先， 一定長城啦、 哎， 天壇啊，啲天壇一定去㗎啦，係咪？ 咁你發覺去到長城， 咦鹹喐嘅， 唔好講話見到個長城，你發覺啲人就一條長城，咁你見到啲人就等於見到長城，咁你根本入唔到，跟住側邊話俾你聽有嚿唔知乜鬼嘢石，咁你好似少啲人喎，咁你睇唔到長城，喂睇住嚿石先啦，咁你就衝入去，200多蚊，你諗住去長城都係使啲咁嘅錢，咪去睇咗先咯，咁咪太多呢啲咁嘅嘢，咁所以風險咪有嘅，同埋定一個大範圍嘅所有影響風險。我覺得幾有機會就係下年嘅十一嗰個鑽黃金周呢，真係可能會打散佢。 打散啲咩嚟啫？ 即係十日，即係譬如唔係冇十日嘅，即係十一黃金周，譬如七八日嘅假期呢，分開兩轉。 講咗好耐啦。 每轉三四日。但係呢樣嘢又係一個中國勞工化嘅問題啦，因為即係仲未有公司係叫做有 annual leave 嘅東西啦。 哦。 香港冇所謂㗎。係 係。 譬如你同香港人講冇聖誕節，不過全公司法例規定 annual leave 多翻三日，咪冇聖誕節冇聖誕節假咯，咪仲好，唔使逼啊嘛。咁你反正聖誕節假你都係夜晚嘅啫，你放工之後都有個聖誕節啦，即係行台灣嗰條路啦。咁但係喺大陸你咪有 annual leave 啊嘛。 同埋咁同埋內地最大呢個係一個牽涉係一個生態，即係一個點啊？嗰啲動呢個大遷徙一個生態生態嘅一個問題喎，大佬。 咁而家個大遷徙其實已經係複雜咗㗎啦。如果我哋講啲即係生態啲大遷徙，通常啲民工啊， 係啊， 翻鄉下。咁而家唔係啦，而家唔係啦，唔係淨係民工先翻鄉下，去長城都變咗遷徙咁樣。咁唔知突然之間大家一齊去長城，哇！你睇下長城嗰啲相。真係長城屹立咗由秦朝屹立到而家， 係有原因， 一千幾百年，終於都有機會冧啦。 OK， 你諗下嗰陣時咩特厥啊、匈奴啊， 都搞 唔掂，又打仗又啲馬度踩來踩都搞唔掂，終於有機會。 城牆係由內部攻破啊嘛， 仲有機會完全攻陷成條呢個嘅萬里長城。 OK， 啊咁今日多咗個 bonus track 就講你 A 股，咁下個禮拜開始講多啲 A 股啲板塊。 好啊。 港通啊， 幾得意啊！逐啲講下。 雖則滬港通就無限期擱置， 係。 不過睇定下，當古仔咁聽。 梗係北上神州咁啊！ 梗係。 梗係啦，咁啊，咁啊，大家就詳情留意幾樣嘢啦，留意翻，即係有咩問題就做 send 埋 regfmember@gmail.com 啦嚇。咁啊，詳情就即係關於 regfinance 嘅，即係包括譬如話我哋幾時正式收費啦，同埋我哋係咪會搞嗰、那個類似 seminar 嗰個活動咧？咁亦都係留意翻 regfinance 本身個 Facebook page， 嗰、那個就任何人都可以入到去㗎啦。 OK， 好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 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？ 拍拖纪念带咩酒？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？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。咖啡奴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，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。透过咖啡奴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，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。选择一支属于你的葡萄酒。 好，咁啊， 第三节先捉酒啊， 系捉第三节捉酒， 因为第三节咧系。